北京旋律。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5度。明天白天多云见晴，西部北部地区有雷阵雨，北转南风二三级见四级，最高气温34度。以上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预报。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夜思雨时。 分享，碰触交流，用声音爱你。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每天22点，今夜思雨时。 本节目由本台和北京市计划生育服务指导中心合作播出。 晚上好，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网络前的各位网友，这里正在播出的是今夜思雨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我们这样一个广播节目，每天在北京城市广播播出，和大家分享交流的是一些情感问题。我们在节目中来探讨的都是听友和网友生活中发生的各种各样的情感困惑问题，有恋爱的、婚姻的、伴侣关系、情感心理这样一些问题。如果您也在生活中遇到了，您也可以参与我们这样一个广播节目，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在节目中来讨论。您可以关注我们节目的同名公众号今夜思雨时，也可以通过公众号对我们的节目有更多的了解，还可以通过公众号发问题给我们。新浪也可以找到我的微博主持人孙岩，新浪的微博中可以给我留言。今天节目中的嘉宾，心理咨询师董如峰老师。董老师好。 孙岩老师好，大家好。 董老师，有一位女生问到一个问题。 嗯， 这个女生说啊，跟你们先说说我的经历哈。她说我呢，小的时候啊，没有和父母在一起生活，当时呢，父母的工作很忙，就把我放到了我的爷爷奶奶家。爷爷奶奶和父母没有在一个城市，爷爷奶奶对我是很好的。那么回到我父母那儿呢，其实我都已经上了初中了，当时是为了上学的考虑回到了父母所在的城市。当我到了父母身边之后呢，那时候我是青春期，我对感情有了各种各样的一些想法、看法、向往，但是我才发现我父母啊，是一对把感情生活过得非常糟糕的人。他们两个人彼此不相爱，每天主题就是吵架，彼此都看不上，然后呢各自都会很自私的考虑到自己。他们对我也是这样的，他们对我似乎也没有感情，缺乏感情，可能还是因为我是从小没有在他们身边吧。父母对我说话没有那种其他的父母对孩子的关心和关爱。没有多久他们就提出了离婚，离婚的原因呢是因为我父亲有外遇了。后来我妈妈和他离婚之后，很快我妈妈也找到了另外的一个男人，而且不仅找到了一个，在我后来的记忆中好像不断的有男朋友换男朋友这件事情，以至于我现在我对我父母的感情都很淡。一是好像从小没有在一起生活，真的是不够爱他们，好像也想不起来怎么去爱。第二呢，是对于他们对生活的态度、对情感的态度，我是很看不上的。好在爷爷奶奶两个人呢还是对我很负责的，而且我觉得我从爷爷奶奶那儿还是学习到了一些爱，让我在情感上还是保持清醒的。我今年27岁，我要说的是之前呢也谈过一些恋爱，但是一直都没有能走到最后的各种各样的原因吧，和其他的女孩子也没有什么不同啊。这次啊遇到的这个男朋友谈了有半年多的时间了，我对他非常看好，而且我总是觉得我和他应该可以走到最后的。 那我们俩很合适，感情也不错。我要说的是发生变化，是因为我们有一次交流，一次交流呢，说到了各自的父母，他是一个很孝顺的男孩子，他告诉我说，他说我真的不太理解那些不孝顺的人。于是我就告诉他，那也许在你眼里我就是个不够孝顺的人。我告诉了他我的经历和我对父母的一些看法，我说我不太愿意到父母身边去，我也很少去看他们。这时候呢，他就对我说，哎呀，你的生活我特别的难了解，但是我觉得你还是尝试着去孝顺他们吧。这一次谈话就让我觉得我们的理念是不同的，他并没有真的能够理解我。第二次呢，就是他带我回家到他父母那儿，他们家其乐融融的，我挺羡慕的。他父母很自然的就问起了我父母的情况，我没有想隐瞒，我于是就告诉了他父母，我说我和我父母之间的感情不是很好，我父母早就离婚了，而且呢，他们和我之间感情也很淡。当时他父母就对视了一眼，然后又问我说，那你过年过节回到你妈妈那儿还是爸爸那儿呢？我说过年过节其实我哪儿都不愿意回去，我多一半都是自己和同学出去旅行了，或者呢自己安排自己的事情了。他们说，那难道你父母岁数大了你就不管他们了吗？我说他们现在岁数还不大，还没有到我需要管的时候，等等这样一番对话吧。在这样一番对话之后，我觉得我男朋友对我的态度就变了。这件事情啊，其实过去没有多久，也就是上周我去看到他父母哈。那么这一周呢，我已经发现男朋友和以前不太一样了，也许我们真的就走不下去了，我不知道怎么样可以去挽回，这是第一。第二个问题呢，我想问一下今夜思雨时的老师，那如果我以后再找男朋友的话，我要向对方隐瞒吗？我要告诉对方其实我是很孝顺的一个女生吗？是不是当我说出我不爱父母，我也不愿意孝顺的时候，很多男生都是很讨厌女生这一点呢？ 嗯， 男生是不是觉得一个孝顺的女孩子才是有长处的女生呢？才是一个乖乖的女生呢？我想问一下，我以后又该怎么办呢？ 嗯，我们倒着回答吧。 嗯， 就是第一个来讲，我们经常会听到有人说，跟这个人交不交朋友要看他孝不孝顺父母。 哎，对对对。 然后孝顺父母是对的，一定是要孝顺父母，但是不能成为我们个人的叫道德优越感的工具。 嗯， 就是有些人拿这个东西讲出来，真的是一种道德优越感。 嗯， 然后这是其一，其二呢，至于不管是朋友还是恋人在一起，其实这个女孩子有一句话说的是对的，是要了解。啊，是了解他跟父母之间发生了什么，而且不要轻易定义是不是孝顺不孝顺，其实并没有不孝顺，只是情感上有隔阂，只是依然还爱着他们，反而这样是还在爱着，深深的爱着，要没有深深的爱着早就没什么关系和关联，也不用给我们讲那么长时间关于父母的故事了。 嗯， 这是一个我对这种事情的态度哈。还有一个我个人建议，就是他最后那个问题要讲，实话实说， 嗯， 不隐瞒， 嗯， 隐瞒是最大的雷区， 嗯， 而且这个也没有什么必要可隐瞒的，就是你的经历，这就是你的一部分嘛。如果他真的是喜欢你，我是希望他喜欢你的所有的这些自己的经历的这所有的东西，而不是喜欢那个经过隐藏之后的那个你。 对， 那发现之后不又是个问题吗？就是不要给自己埋雷区， 嗯， 这是一个。再一个，反过来我想说说，就是他跟他父母的这个关系哈，就是不要因为别人对这件事情的评价而影响了你对自己的认知。 嗯， 我们之所以那么孩子之所以那么不希望父母分开，其实无非是基于三种需要：第一种是生存的需要， 嗯， 第二种是生活的需要，第三种是生命的需要。最小的时候生存的需要，那我们毫无办法， 嗯， 就得靠父母。所以我们是最不希望父母分开，家庭不稳定的。但是他也有替代者，比如说姥姥姥爷、爷爷奶奶。也能满足生存的需要。再一个就是生活的需要，生活的需要其实就关乎到情感的依赖， 嗯， 经济，还有就是发展社会功能， 嗯， 这个在父母那儿获取当然更好，如果在别人那儿获取也可以啊，也没有说完全不行， 嗯， 再一个生命的需要，其实生命的需要更多还就真的靠自己， 嗯， 什么各种精神的享受啊，升华呀，对吧？所以我们不能过大的去夸张父母关系或者是否跟父母生活在一起对这个人将来的影响。 嗯， 有 对 吧？有相关， 嗯， 但是没有那么绝对，不存在因果，存在因果是如果这样一定就那样， 嗯， 这个不存在，因为我们见过好多 家庭很幸福，但是长大自己婚姻也不是很幸福的。 嗯， 也见过好多家庭小时候破裂了不幸福，但将来自己很幸福的。这个关键点在哪儿呢？就刚才我说的那三个阶段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成长。更关键的一点就是你怎么去看这件事儿嘛？ 嗯， 就是你自己有了独立意识和人格之后，你怎么去看这件事儿？它取决于这件事情对你影响有多大。我觉得这个女孩对这个事情的看法，对自己经历的看法还是挺客观和有力量的。 嗯， 也具有一定的建设性。啊，我觉得挺好的，就证明他这件事情对他的影响没那么大，可能也就20%-30%， 嗯， 也仅此而已了。他如果再自己多去了解了解父母他们在一起的经历，他们为什么会吵架，怎么就分开了？他中间有个细节，我现在记不太清了。他讲的时候，大概我从他那个细节里边能感觉出来，他对他父母之间的事情是了解和理解的。 嗯， 我记不清了，不管他了。 嗯， 他肯定是有这种感觉传递出来的，所以我觉得无所谓，20%-30%，然后再去了解，再去认知一下， 嗯， 就是再去跟，比如说他们离婚是他们离婚的，但是父母还是父母嘛，这个是没有分开的，对吧？再去跟他们有一定的互动了解，这个事情对他影响就会极小，不但会极小，可能有时候还能是一笔财富。 嗯， 对婚姻的财富。对他将来自己择偶的一种财富， 嗯， 他可能就不想再过这种，本来就不太好又吵这种生活了，他可能会找到一些婚姻相处的真谛和技巧， 嗯 啊，这我觉得这个对他反倒是有帮助的，啊，既做到这些之后，我相信他在交下一个男朋友或进入下一段感情的时候，他其实不单可以说他父母是离异的，甚至他可能会传递出一种从离异的这个经历当中，让他对自己的情感和婚姻更成熟的理解。会更独立的那种婚姻价值观和人格会显现出来， 嗯， 这个就是一种财富了，嗯，我是这么来想这个问题的。 对对对，他这个提问当中其实也能反映出，确实我们好像对于比如说这个单亲家庭出身啊，或者说这个父母婚姻出现问题这样的家庭出身的孩子，那么有一些人还是挺有顾虑的， 对， 包括她男友的父母， 对， 那么她男友的父母可能听了这种经历之后，男友的父母，我们现在虽然不知道他们有一番什么样的对话哈， 对， 但是我们也能想象出来，有一些人可能会觉得，你看看咱们家这么恩爱，这么好，哎呦，他们家这个太复杂了，他们家你看看他爸爸他妈妈，哎呦，怎么都搞那么复杂， 嗯， 他那么小的时候就离婚了，离婚了还都各自找了这么多人， 嗯， 哎呦，这种家庭出来的孩子这一定是有伤， 对， 是吧， 对， 这一定是这个所谓的根儿不正啊，这苗也歪呀， 苗也歪， 是吧， 对， 这个有很多人是有这种应该算是一种偏见吧， 偏见， 对 对 对, 对，那么这样的一个偏见还不少呢。 这种偏见本身啊，但是我们来分析分析这个偏见啊， 嗯， 存有这种偏见的家庭的亲密关系本身是有问题的。 哦， 他反倒说人家什么问题呢？就是过分紧密， 嗯， 就是家庭边界僵硬，对外界不够 open。 嗯， 如果真正是一个很有爱的家庭。他对这种现象是接纳的、包容的， 嗯， 啊，他不是这种，你看你会感受到一种防御吧， 嗯， 紧张、防御， 嗯， 而且儿子也会听， 嗯， 这就证明什么呢？分化不够， 对， 儿子这个亲密关系当中没独立出来，没有独立的认知、价值观， 嗯， 没有独立做决策的这个权利，会高度受父母的影响，父母说行就行，父母说不行，自己就会改变主意。这不也反射出自己家庭的问题，嗯， 对， 所以先别说别人，先把自己搞明白了， 可能自己家里也有问题，啊， 是的是的， 对， 嗯，每个夜晚你在我耳边私语切切，携手前行，让内心深处的呢喃温暖绽放绽放，今夜私语时正在播出，私语时 下一位说和女方家里边啊，现在在谈结婚的事情，但是问题在于哈，女方的家里边觉得女方一分钱都不在出，要结婚了，我们家这边呢准备了很多的东西，而且我父母呢是很热情的，但是现在女方的家庭当中啊，他们好像觉得女儿嫁给我，那么理所应当的都是我们家我。应该把所有婚礼的各种各样的开支全部都要出了。原因呢是这样，我女朋友很漂亮， 啊，我女朋友呢比我小6岁，我和我的家庭吧，家庭条件还可以，她的家庭条件呢其实略好过于我家，不是因为他们家没有钱，他们家是有的，但是他们家说了，听女朋友的意思是，她妈妈给她的钱是未来的会给她的，而且给她的钱也是她的私房钱，那么所有结婚的准备和结婚的开支都应该我们家来出，他们家不想再为结婚的事情去花钱，因为他们觉得理所应当的是我家出。我怎么都觉得心里不舒服，从这件事情上就体会到了他们家对我们家的一些看法。第一次我父母到他父母家里去，算是去拜访的时候，他父母说话就很傲娇，那么他对我父母的态度呢也一直都是那种比较傲娇的态度，他可能也受到了他父母的影响，而这一次呢又似乎是他下嫁于我一般啊，所以呢我现在就有点犹豫了，要不要结婚啊？ 这个倒不一定非得影响结不结婚，我从心理的角度帮他分析一下，看对他有没有帮助哈。这种傲娇感，父母的傲娇感和还有孩子的傲娇感，往往是因为怕吃亏，所以他要拿出一种很傲娇的姿势来，觉得自己是在上边的，在上边呢就占优势嘛，可控感就强嘛，所以这个说明是安全感其实不是特别足啊，这个安全感不足原因就挺多了，可能有很有可能的一种原因就是把自己的女儿看得过于金贵，有的时候也会产生这种安全感不足。我觉得从这个角度来讲，父母的这种行为倒是可以理解的哈。第二个关于彩礼的这个事情呢，还是在重复强调一下，有没有风俗习惯的因素在里边，有些地方女方真的什么都不会 都不出的， 然后那个有财金过来之后，然后有的就全留下来，有的就是新时代新思想哈，意思留个什么9毛9、9块9、990，剩下的就返还了，但有的可真是全留下。如果有风俗的习惯，就按风俗来吧，这是一个。再一个呢，就是你看这个在结婚这件事情上，好像一方很主动，一方就好像是变得被动一些。不是那么主动，这个其实还是在找一个优越感嘛，这个还跟第一个问题有关系。但是我给他的这个给这位男性朋友的建议是，这个有可能会影响到两个人在一起之后感情上的参与感，这个倒是要提醒他的。同时呢，这个感情上的参与感也是他破解现在两个人在这个要结婚之前的这个事情上的一个，不是有点小不愉快吗？破解这个小不愉快的一个方法，也就是说结婚之后你不要受这个影响，你提升跟你太太结婚之后就是妻子了哈，在情感上的参与感，让妻子感觉到安全之后，我相信妻子的投入肯定会比现在的这种投入会很大，会大很多。往往是这样的，往往这种婚前过于谨慎的家庭和女孩，婚后如果高度参与到婚姻生活当中去，感到安全之后，那个投入甚至可能让男孩会觉得哦有点窒息，会有这种感觉，所以他有时候会是有这种情况。再一个，你想想，在没有办结婚的这些事之前，你俩的感情是什么样子的？对吧？我相信应该挺好的，要不然他不会走到结婚这一步嘛。 好多人都是这样的。第一是快结婚了，出问题，第二是快结婚了，两家的家长的各种各样的意见，让两个人出问题。 对，其实还有一个深层原因，我们刚才说的就比较表层，再往深层走一步就是分离焦虑，特别是嫁女儿，舍不得，然后又不会表达那个舍不得。你看， 我就为难你吧， 我就为难你，我就磨叽呗。就是有点这种犹豫啊，拿着呀，反正就是行就行不行算呗，就这种。 对，你答应了，那我们就嫁。 对， 你不答应，我们这女儿还不给你了。 没错。 其实我们原本就有点舍不得给。 对。 可是我们也知道不给也不合适啊。 对，就是那意思，告诉你，来努努力，帮我把女儿送给你们。就是这个感觉，所以要这么去解读，不要解读为你看。还装还怎么着的，那就没有多大意思，就走偏了，你知道吧？ 对， 就这种。然后所以你如果是这种解读的话，你就会帮着你的未来老丈人做决定，触动他把女儿来嫁给你，这不就男人该做的吗？ 对， 是吧？就这个。 下面是一位女士，她说我和我前夫离婚了，那么孩子呢是归我的，孩子现在是刚读小学，我平时在家里边对孩子是很严的，孩子是一个很爱贪玩的孩子，如果不好好的让他特别认真 他就是玩儿，自己不知道学习的，不像有些孩子自己非常的懂事哈。那么我会对他很严厉。我想说的是哈，一般来说和前夫约好了，前夫呢一个月有两个周六周日会带着孩子和孩子在一起。我平时周六周日也都会规定孩子先写好作业再玩，玩也是有时间的。吃东西呢我也会特别的注意，比如说不要让他吃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等等，这些我相信做妈妈的都能够理解，都能够体谅我这样的一个状态哈。我想说的是，他爸爸带他出去之后，我后来才了解到各种玩啊，他爸爸可能是觉得对他有亏欠，各种各样的玩，那么也不让孩子做作业，做作业呢往往是留着他把孩子送来之后再让我来监督着做作业，理由是他说他不懂给孩子怎么辅导作业。另外呢，孩子的爸爸也交了女朋友了，那么那个女朋友呢也是和他爸爸一起讨好孩子，出去之后呢给孩子买各种各样的吃的，回来的时候呢让孩子大包小包的带着，很多东西都是平时我不让孩子吃的，因为我会严格的考虑到各种零食里边到底都有什么成分。显然这个他爸爸的女朋友没有带孩子的经验，但是他讨好孩子呀，所以慢慢的在孩子的眼中，那个阿姨似乎比亲妈更好，爸也比亲妈更好。现在我该怎么办啊？ 后面这块可能是真正引发他焦虑的事情吧。哎呀，后妈和爸这个离婚之后的父亲好像对孩子更，孩子好像更想去那边玩啊，就这种感觉。当然这里边有他说的那个，比如说愧疚补偿，然后希望那边希望孩子接纳自己这个后妈的角色而做出来的一些努力，这个都有。但是还有一点可能很多家长注意不到的，它存在一个家庭的动力平衡。一般情况下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一个小家庭三角形的家庭啊，母亲严父亲肯定松，父亲严母亲肯定松，两个人都松孩子也够呛，两个人都严孩子更够呛，这是三个。你再看，如果是两个，比如说把母亲跟孩子单独结盟，让他俩结盟，你会发现母亲操心越多，在学习生活上孩子就对自己的学习生活越不操心，因为他旁边站着一个给他操心的人，所以他不需要太操心。小的时候还行，大家说说闹闹他也听你话，但是一到青春期问题可就出来了，那时候他有独立性了，想反抗了，有反抗的力量了，他就开始赖你了，谁让你当时不让我独立，谁让你不让我怎么着的，就类似于。所以我建议他，第一个先不管他这个前夫和女朋友这些事儿哈，就是他自己在教育孩子的时候，就是一定要在严加管束和要求要掌握一个度，不要让孩子感觉在您这儿全是那种约束挑剔，干这个该干那个了，不要全是那个。他如果能在你这儿感觉到一点自由和轻松的话，那么他对那边的自由轻松就不会那么的迷恋，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就是我建议他跟他的前夫沟通一下，把他说明白就行。好多事情在这个意识化的层面下，他的这对人的影响就会减少很多。比如说，我可能知道你对孩子有愧疚、有补偿，还有就是这个新妈妈可能也要更好的去有点讨好孩子哈。但是尽量的，我们在这方面有多一点的互动。在孩子的教育上求得一定的一致性，别对孩子造成这种两极化的这种影响，我觉得这个是可以沟通的，把这两个做了之后，我觉得这个事儿基本也就没什么事儿了。当然他自己还需要注意的是，就是潜意识里边别去争夺孩子，是谁的孩子就是谁的孩子，别去争夺，一争夺的话可能就比较，一比较的话可能就会有这个排挤和打击，就是唯自己是从嘛。就我的是好的，这样孩子会感觉到，孩子感觉到之后就特别为难，这样反倒对孩子不好。 好，谢谢董老师，今夜思语师。大家听到的是我们和大家分享各种情感问题哈，每天的节目中我们和大家交流的互动的都是这样一些和情感有关的问题，恋爱、婚姻、伴侣关系，您都可以在我们的广播节目中可以参与。我们回答的这些问题都是我们的听友和网友提出的，我们会在节目中来解答，所以您也可以参与进来，关注我们节目的同名公众号“今夜思语时”，大家可以发问题给我们，也可以了解更多和我们节目互动的方式。 上半时段的节目呢就到这儿，几分钟之后将是我们下半时段的节目内容，您可以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准备好参与我们的节目，把您的问题告诉我们。 下了痛活该，爱对健康有害，人很少以为比命运厉害，传说过几段爱，也怕了被他伤害，现在的我都因为那些我学会更爱安排，来是千言万语也说不明白，爱是千辛万苦都要去找那种未来，爱是千山万水都心情愉快，有谁可以参透爱的坏，是好心的要塞，从当初你的 smile 到最终的 goodbye， 用多久凝掉了爱多奇怪，战胜了些阻碍，营救了几次将来，特别的你到底是爱上我还只是爱上爱，别来是千言万语也说不明白，千辛万苦都要去找那种未来，可爱是千山万水都心情愉快，有谁可以参透爱的坏，是好心的要猜，说不明白，可待是千辛万苦都要去找那种未来，可待是千山万水都心情愉快，有谁可以参透爱的坏，是好心的要猜， 上班这些年努力如何不白费， 辛苦一辈子积蓄如何不贬值， 俗话说你不理财财不理你， 可要是我理了财还亏了呢， 比钱生钱更重要的是别让钱吃钱。 2018年财富大搜索节目全新起航，新内容新面孔，为百姓的钱袋子寻找稳健的投资方向。 周一至周五，每晚8点到9点。 你有多久没有静下来，专注地吃一顿饭，仔细地品尝水果，想象着食物在每一个雨天吮吸露水，在每一个灿烂的日子沐浴阳光。 2018年，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农业局联合推出系列活动《又见田园》。 7月25日，第二期活动 城市文化范儿招募15个家庭走进北京植物总医院，为您家的植物免费义诊，并在专家的带领下培育出自己的绿色宝宝。 关注城市文化范儿公众号，让我们又见田园。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5度。明天白天多云见晴，西部北部地区有雷阵雨，北转南风二三级见四级，最高气温34度。以上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预报。 是你， 是你，相遇是最美丽的邂逅，想你是一种淡淡的甜蜜忧伤，仰望天空，不知远方的你是否看过流星划过。每天22点，孙岩陪你今天是时。 本节目由本台和北京市计划生育服务指导中心合作播出。 各位继续收听到的是今夜思语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心理咨询师董如峰老师，今天我们在节目中和大家探讨的这些情感问题，也是我们的听友和网友发送给我们提出的各种情感咨询。您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关注我们节目的同名公众号今夜思语时，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了。一位丈夫问我们的问题哈，他说呢，我现在遇到了一个挺为难的事情。我和我妻子结婚的时候，我妻子之前是结过婚的，而且我妻子之前呢是有过一个孩子的。那么这件事情呢，我没有告诉我的父母，因为我非常知道我父母啊，两个人很传统。我父母呢，他们是不会让我娶一个结了婚的还生过孩子的女人。但是我非常非常的爱我妻子，我妻子虽然生育过，可是显得很年轻。其实我妻子的年龄还比我大4岁。那么因为我和他商量了之后呢，说不要告诉父母这些了哈。我父母呢也就很顺利的同意了。我们俩现在结婚已经有3年多的时间了，我们的第一个孩子现在也已经2岁了。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我父母不知道从哪里知道了我的妻子之前生过孩子，而且还知道了我的妻子呢以前有过婚姻，离婚了这样一个状态。我的父母就不干了，我的父母非逼着我和我的妻子离婚，而且我父母以前对妻子的态度还可以，那么现在呢就是百般的挑剔。特别是我母亲，我母亲说我妻子是一个有心机的女人，说我妻子呢完全是因为要和我结婚然后欺骗了他们。我妻子也道歉了，我也道歉了。过去呢他们两个人对我们的孩子还挺好的，但是现在呢他们连看都不愿意看一眼我们的孩子，而且他们两个人很强势。我呢一方面当然不愿意因此就离婚，但是另外一方面也不愿意因此啊就和父母闹得很僵。毕竟我觉得我自己理亏，我是欺骗他们在先，而且当时呢还编了我妻子的一些身世等等这样一些情况。其实有一次我母亲撞到了我妻子前面的那个孩子，因为前面的那个孩子我妻子还是会见的，但是当时呢我们也是撒了谎骗了我母亲。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吧，我又不愿意让父母很难受，我也不愿意让妻子很难受。我想问一下，作为丈夫我应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其实丈夫之所以当时撒谎啊，其实这个我认为这个谎言是善意的谎言，是为了照顾父母的感受，又兼顾能跟自己心爱的女人在一起。反过来讲呢，对于父母那个角度来讲呢，其实这算是一个不大不小，但是这个看观念看价值观，在有的父母眼里这可能是一个挺大的创伤。所以你知道人在经历创伤的时候他会 不自然的会经历几个阶段。 对， 第一个阶段肯定是否定，暴怒不接受，对吧？再接下来讨价还价，到讨价还价的时候就快要接受了，然后可能还有一段沉闷期，有点像忧郁不开心，慢慢的接受，慢慢慢慢一点点的会过去。就这种事情也逃不过这个规律，所以先不要着急下定论，用这种发展的眼光来看待他现在所经历的这件事情。第一个就是我刚才说的，不是欺骗父母，其实是一个善意的谎言，在当时的那个情景下，这可能是最好的策略了。如果当时如果跟父母说了之后，那是可能你没法跟你心爱的女人在一起了。 对， 所以我觉得第一个先肯定自己当时的那个做法，当然在肯定之后，那么欺骗父母的这个行为单向来说还是需要道歉，你也已经道歉了，我觉得做的没错。第三个呢，再去做到这两点之后再去理解父母，可不能先去理解父母再做这两点，这个有差别。如果先去理解父母再做这两点，将来又是个问题。所以先肯定自己的行为，再理解父母，父母处在这么一个应激的状态，否定、愤怒、讨价还价，最后慢慢接受，反正基本上要经历这么一个过程，就一点点的陪伴，一点点的等待，别等父母有气儿的时候去跟他们说什么或者做什么，等他们平静的时候去看看他们，也不提，一点点一点点来。至于父母让你们离婚这件事情，其实就是在特别气愤的时候，理智不是很起主导作用的时候的一种表达吧。 对， 我更多的会把它理解为一种情绪词，你比如说爱你一万年，对吧？ 对， 那就是 情绪词。 对，你们离婚吧，这不就处在那种否定，我不承认，他觉得不承认就会很不痛苦的那种状态啊。所以慢慢的去跟妻子结成这个联盟，然后用比较软化柔软的态度去跟父母慢慢的把这段时间度过，是帮着父母，是一起，其实对他们也是个创伤，四个人一起把这段创伤度过，不要在这个过程当中固化的和过于夸大的看父母的态度，也不要放弃两个人的联盟，更不要放弃两个人可能继续要走下去的这个原则，要不然损失更大，损失的更多。如果从这种经济学的角度来考虑哈，你看你要是真是认同了父母的观点，父母也不一定高兴，心爱的女人丢失了孩子，两个孩子不就更大吗？在父母清醒的时候他也会算这个账，所以目前就是温柔而坚定的陪着父母往前走这么四五个月，大概四五个月基本上也就差不多了。我觉得哈， 对，应该是可以解决的。 对、 哦、好，谢谢董老师。下面呢是一位女生的问题，这位女生是这样说的哈，要跟你们说一下我的情感经历，我现在怎么也放不下这件事情哈。我要说的呢是在我读研究生的时候呢，我就喜欢上了学校的一位老师，其实他比我的年龄啊大，也就是11岁左右。他呢是一个单身，而且当时的情况是这样，他挺有才华的，特别的有个性。据说是在他年轻的时候啊，有过一些情感上的挫折，那就让他呢一直没有能够走进婚姻。可以说一开始我和他我知道了他的一些经历啊。我开始了解他之后呢，应该说算是我对他的一份单恋吧。我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欣赏他，也欣赏他的才华吧。他确实是一个挺有个性、挺有才华的人。他长的样子啊，也都是我喜欢的样子。我要说的是，其实我们在学校的时候啊，也就算是在一起了，但是关系呢是比较暧昧的。每一次在一起之后呢，他都说我很年轻，他也说我们没有未来，但是我去找他的时候，他也会接纳我，也会和我在一起。就这样呢，我们断断续续，这份关系啊，拖了好几年。那么一直拖到了现在，我已经29岁了。那我就对他说，我还是希望我们的关系能够确定下来。在这之前呢，他告诉我说他不想结婚，因为以前在感情上受挫，另外他觉得结婚是挺麻烦的事情，自己一个人过的时间挺长的了，自己也觉得一个人过得很舒服。我把这一切都当作真的了，那么在心里边还尽量的去理解他，而且我自己还在问别人，假如不结婚的话，两个人在一起的关系能走多久等等这样一些状况。可是就在这样的时候啊，突然他告诉我说他要结婚了，而且呢他要结婚的女人吧，我怎么都不能理解，他要结婚的女人比我大六七岁的样子，基本上是一个没有什么文化的一个女性，过去呢好像是在某一个地方在打工， 在一个工厂里打工，那么据说啊，也是以前他的一个老乡介绍给他的。他说这个女人，我问他为什么要娶她，他说这个女人的生活能力比我要强，比如说这个女人做饭洗衣服都很好。我问他，不是说一个人过得不错不需要在生活能力上有一个伴侣吗？他说他还是觉得岁数大了有一个生活伴侣是不错的，他不愿意耽误我等等，说了这样一些他个人的心态。我就是不能够接受，一方面是和他暧昧了这么多年没有一个结果，另外是他要结婚的这个人真的是我挺不认可的一个人。我没有想到他要找的是一个文化程度不高，基本上是女工模样的一个人，而且年龄也不小了呀，并不是那种很漂亮的这样的女生。如果是一个漂亮年轻的女生打败了我，也许我甘心，而是这样一个年龄又是这样一个文化层次的一个女人，我又不甘心。况且他跟我说的理由基本上是否定了他过去对我说到的他不想结婚的种种理由。那我究竟应该怎么看待我和他过去的关系？我又应该怎么样能让自己走出来呢？ 我觉得是这样的，我们来帮着这位同学一起梳理一下这段感情哈。第一个，我觉得你们在一起的时候，不管是暧昧也好，还是什么也好，那个感受是真的。我相信这个他自己也有感觉。第二个呢，就是老师，这个他的男朋友为什么会跟他讲我不想走入婚姻，反而又走入了婚姻，还跟一个自己好像觉得他俩根本就不可能不搭对的一个女人结婚。我觉得这个有可能跟那个老师他说之前的自己那次情感的创伤有一定关系。这个可能只能理解了老师之前的那个经历之后，才能理解老师为什么会选择这个人去结婚，去走入婚姻。这个可能我估计老师有可能也不会跟他说，他可能也打听不到，但是我想跟他说的是，这个应该是挺重要的一个原因。再一个，确实存在这种心理现象，就是比如说假如说我们喜欢一个女孩，这个女孩最后不跟我们在一起，选择另一个人，如果另一个男孩，如果我们看着是那种让自己一看也特别舒服挺敬佩的，自己的内心的感受会好一点。如果一看对方是一个根本让自己就这个不待见或者怎么着的看不上的人，自己会特别难受。就跟竞争过程当中败给了一个跟自己不相当的一个对手，就有这种感觉。所以这个女孩产生这种心理也挺这个可以理解的。那么跟这种心理相对应的就是老师的创伤导致了她现在对婚姻的选择，这两个是可以制衡的，可以是达到一种平衡，对她的心理会有一些抚慰的作用，能帮她尽快的走出来。所以我希望她把这两个放在一起一块来理解。第二个呢，就是之前他们的那个暧昧的关系，我觉得虽然关系在外人看来是暧昧的不明的，但是他们之间的感受应该还是挺好的，挺明确的，我觉得应该对这段关系去肯定。那么至于到最后为什么老师说不结婚还是走入了婚姻，还是跟那个老师的创伤点有关系。所以你看我们做了一个十字交叉的分析，那么这个十字交叉两条线都落在哪个点上呢？都落在老师的那个创伤那个点上所以这个可能就是发生这一系列问题的关键点。所以我希望这个女孩能从这个点作为基点或者中心来展开理解自己跟老师的这些相处啊，老师的选择啊，自己的经历啊，这个其实能帮他比较快的走出来。你要再往深层分析呢，就是他现在的痛苦，就这女孩现在的痛苦，极有可能就是老师的那个创伤的痛苦的一种平移。 这怎么讲呢？没太明白哈。 就是在深层心理的互动关系上哈，就是比如说我经历了某一个痛苦，我会无意识的把这，特别是恋爱当中哈，我会无意识的把这种痛苦传递给我最爱的那个人。 我把它复制出来再传递给别人。 对，传递别人，这个我就移出去。移过来，移出去，移过来，移出去。也就是说，这个女孩可以试着去想想，当然这个有很强的猜测和推断性哈。这女孩现在的痛苦，她老师当年也这么经历过。类似的痛，不一定是类似的事儿哈，但是类似的痛苦，就证明什么？就证明那个过去的经历对老师还在有比较深的影响。只是这个女孩被这个情绪情感的模式被移过来体验到了，其实不是这个女孩的。我想说的是，是一种移情性的体验，别把这个归到 这个女孩啊，别把这个归到自己的经历的失败啊、创伤啊、被这个抛弃啊什么，别归到这儿。她其实跟你的关系不是那么大， 嗯， 你依然还是你。她只是说，老师借助你们的关系，无意识的，不是老师诚心的，把这种感受移给你，你体验了一把， 嗯， 你要完全接住，当成自己的，就产生认同了。 嗯， 一产生认同，创伤就有了。就是说，别人是不是会伤害我们，取决于我们自己是不是让他伤害嘛？ 对， 对吧？然后你这么去做这个理解，做一个分化。 嗯， 这个痛苦还是老师的。 嗯， 老师只是用这段婚姻象征性的把这个痛苦给 扔出来了， 扔出来了。 啊、 哦，对，是这个意思。 好， 嗯。 如果理解到了这些，可能自己心里还稍稍能接受一些这种事情，是吧？ 对，他会慢慢的真正的走出来、 嗯、 而不是把它封在箱子里说隔离掉这段感受。 对， 不是那种走出来。 对， 嗯 嗯，好，谢谢董老师。 都市中的每个夜晚，陪你一起成为更好的自己。 自己， 我在你耳边用声音爱你。今夜思雨时正在播出。 嗯， 下面是一位女士问到的问题啊，她说那个她说孙岩，我想问一下你们今夜思雨时的嘉宾能不能帮我解释一个问题哈、啊？她说我这个刚刚新晋当妈妈，宝宝呢现在也就三个多月的时间。你们也能了解吧，就是有个三个多月的宝宝哈、啊、一个妈妈是很累很累的哈、啊、也特别的焦虑的。但是我想吐槽的是我老公，就是我想跟你们说的是，他不像别的爸爸，你们看周围也有人当了爸爸，也有男同学呀、啊、也有男性的朋友啊同事啊，人家当了爸爸以后啊都是有热情的，而且人家都特别愿意回家抱娃。但是我老公这个人呢，好像他就躲着娃，他不太喜欢有娃。可是我们要怀孕这件事情是他让我怀孕的，而且是他充满了热情说老婆咱们要一个孩子吧。可是有了孩子之后呢，我却觉得他根本就不想要这个孩子，他不太想抱，逼着让他抱，抱两下就放下了。而且呢他会越来越找茬不愿意回来，不是说他不爱我，而是我就是感觉他嫌家里有个孩子很烦。他现在总是对我说，以前咱俩的日子多好啊，有一孩子这家里边完全就不是以前的样子了等等这些。而且他对我说，老婆啊，你什么时候能恢复到以前没有孩子的时候啊。他也对我说，咱们的生活怎么不像以前那样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啊等等这些。总而言之，他就是不能接受有孩子这件事儿。我想问一下，男人都这样吗？当然，刚才我已经说了，我发现我周围的很多人，人家其实当了爸爸以后充满了热情。我有一个男同事，每次我们在微信里边互动的时候，因为他知道我在家里边还歇着产假，他总是给我晒他和孩子之间的一些照片，然后他总是对孩子充满了热情。他们家的孩子比我们家要大半岁，他就是和孩子的关系特别的紧密，就是那种晒孩子的爸爸吧。哎，我真的觉得特希望我老公是那样的人，可是我老公为什么要躲着孩子呢？ 嗯，这个可能原因有挺多，但是听他这个呢，可能更像是没有准备好。比如说前期很想要， 嗯， 鼓动着要，热情很高，真、要了之后，突然生活当中多一个人，其实这个他的整个的家庭状态和感受，就是人在家庭当中的感受是一样的，是会不一样的。有些人就没做好准备，不知道该怎么融入， 嗯， 就会出现这种躲避、回避，对过去的怀念和向往。比如说、两个人的时候多好啊，你能不能回到那个时候的样子啊？能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啊？所以这是一个没准备好。那怎么让先生准备好呢？其实第一个来讲，你不要强制他去抱孩子。 嗯， 如果他没有很好的准备的话，你强制抱对他也没有意义。第二个呢，就是慢慢的邀请他参与， 嗯， 周边性的参与，比如说你可以帮我拿个东西，帮我递个东西，换个东西， 嗯， 帮我把奶粉冲了，我告诉你怎么冲。然后再一个呢，你可以先让邀请先生跟你做更多的互动， 嗯， 就是对妈妈做更多的互动， 嗯， 慢慢转移到孩子，在这个过程当中，你要让先生体验到乐趣，他就慢慢的会 接纳这个新的生活状态和参与进来，他就会从原来两个人的家庭的幸福感过渡到三个人家庭的幸福感、 嗯、 这两种幸福感确实是不一样的，也真的是从现实角度来讲哈、啊，确实是对原来两人世界的生活在某段时间内是有一定影响的、 嗯、 但是过了这段时间你可能会发现不一样的幸福，更饱满的幸福，更不一样的家庭感觉，所以先生可能需要这样慢慢一点一点一点的介入， 嗯， 尝到喜悦之后他就慢慢慢慢自己会接受了。 嗯，还有一个问题哈、啊、这个问题是这样的啊、一位女生她跟我们说，她说我是三四线城市的一个小职员，我已经结婚了，我现在的孩子呢还不到一岁哈、啊、我的工作呢是挺稳定的，嗯，那么家里呢倒也有房子，但是呢我因为是一个公职人员，所以我的收入其实是挺低的哈、啊、那么我没有更多的钱去请保姆，这样的话呢我就让我父母来带孩子，特别是我母亲哈。我现在呢已经歇完产假上班了，那么孩子就把我父母呢牢牢地捆在了家庭生活当中。其实我父母呢应该可以出去玩啊，应该有自己的生活，但是无奈啊，因为我没有更多的钱能够请保姆，所以呢只能把我妈妈放在这儿。啊，这样的话呢我父母对我就会有一些埋怨哈、啊，我自己心里也会有压力，我特别希望我能孝顺我父母，也希望我能让我父母生活得更好，可是我看到我父母呢却为我操劳劳累着，由此呢我就开始不太开心我丈夫和他一家人。我丈夫呢是属于那种上了班下班以后也是很累了不大愿意管孩子，他父母呢明确地告诉我说不带孩子，他父母呢到处去玩，我父母在这儿帮我们带着孩子，而且呢我丈夫这个人啊也不是一个很会说话的人，平时对我父母呢也不是那种表现出特别的会懂得感恩，所以我就是觉得我一个人在这儿啊好累，让我父母都跟着我受累，心里边特别多特别多的难受，又不知道该怎么办。 嗯，要注意一点。 嗯， 有可能有点迁移。 嗯， 比如说因为自己的父母带孩子，先生表现又不是那么好。 嗯， 先生的父母还到处玩，明确表示不带孩子。又因为自己不能给父母想要的，或者是自己以为父母该过的那种生活。 对， 有可能会把这种情绪啊迁移到对先生和对先生家庭的高要求和挑剔上来。 嗯， 那总能找到理。 嗯， 就是不管是什么，我先建议把这个迁移给切断。 嗯， 不然的话可能会把这个事情搞得很乱。 对， 啊，这是一个。再有一个呢，其实我观察过一些那种叫爱的能力比较强的人哈，就是幸福的能力比较强的人，其实真的不那么依赖外界的一些评价标准。 嗯， 比如说父母，我带父母去欧洲了，我带父母去哪儿了，去哪儿了，去哪儿了。 嗯， 啊，就好像是父母很幸福了，不一定。 对， 你看那个爱的能力很强的人，他哪怕是带着小孩跟父母在朝阳公园玩一圈， 嗯， 他可能也会体验到那种幸福感。 嗯， 千万别把幸福感这个东西给外化出去去满足， 嗯， 那样的话就没完没了了。 嗯， 就是内化起来，其乐融融，有那么一个温馨的时刻， 嗯， 哪怕只是孩子睡完觉，自己跟父母在沙发上一块看会电视， 嗯， 这都是很幸福的。你如果感情基础不好，我只跟父母的或者是跟家庭的哈，你走到天涯海角去旅游，他也是该吵还是吵啊。 嗯， 我们在景区不是经常见到一家的人吵架了吗？ 对， 出去玩了，因为这个不一样那个不一样，最后玩了一次回来觉得累得要死。 对， 对吧？ 对， 嗯，所以真正如果要是让父母感觉到幸福的话，在哪儿都可以创造这个条件，要这么去想。 嗯， 这是一个，这样就可以随时享受幸福感了。 嗯，对， 嗯，父母给你带孩子，他们虽然累，但是他们也能同时享受到跟小孩在一起的那个乐趣。 对， 这个对老人是很大的奖励，你知道吗？ 嗯， 因为他能重新感觉到生命被延续，还有那个生命的活力。 嗯嗯嗯， 跟那个东西互动的时候，对他也有一种抗衰老作用。 对， 啊，其实还挺好的。 对， 再一个，千万别迁移。 嗯， 啊，别迁移到对那个先生家的那个事情的挑剔和 不满 上。 嗯 嗯，家庭文化不一样， 嗯 啊，态度不一样，假设不一样，假设真是他的这个父母就是你的公婆来给你带孩子，你可能有丧失另一种 乐趣了， 乐趣了，相处着可能还挺麻烦的， 对对对， 对吧？ 嗯，对，所以如果现在就是这样一个状态的话，自己别焦虑啊， 对，对， 嗯，学习着自己不要焦虑哈。好，谢谢董老师，今夜思语时，大家听到的是我们节目中的嘉宾董如峰老师。为大家解答这些情感问题。每天我们的节目22点播出，在北京城市广播。那如果您也有一些情感的问题想要参与我们的节目，您可以关注我们节目的同名公众号今夜思语时。如果您想在任何时间收听我们的节目，您也可以下载一些能收听到节目的 APP， 找到北京城市广播今夜思语时收听我们的节目。欢迎大家和我们来沟通，有任何的情感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今晚的节目就这样，明天节目我们再见。 的放空在这空房间，我能够听见呼吸越变越浅，寂寞好明显没遮掩，让回忆太容易浮现。打开电视却闭上双眼，脑海里面沾满你的眼神笑脸，依然习惯睡在床右边，虽然左边再没有了你做陪伴。什么失去了才察觉想听你的责骂回到耳边，再昂贵的晚餐没味道，你煮的热汤面越孤单越想念，为什么失去了才察觉爱多强烈，原来 你有多久没有静下来专注地吃一顿饭，仔细地品尝水果，想象着食物在每一个雨天吮吸露水，在每一个灿烂